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現在伊斯蘭兄弟會聲稱在世界70個國家和地區有分會， 而且裏面有些人覺得自從納粹和共產主義相繼跨台之後， 穆斯林兄弟會不是伊斯蘭， 穆斯林兄弟會已經變為世界人類下一個Global Political Idea， 全球性的政治理念。 所以現在兄弟會在英國來說，當然他們一時權宜之計，不能公開宣揚勝戰，其實他們是主張勝戰，但他們已經進駐到很多傳媒和滲透到輿論， 包括BBC電視台的節目，例如前幾輪 上個月在倫敦烏尼住 Woolwich的南岸， 有一個白人士兵被一個黑人恐怖分子用刀斬死。伊斯蘭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在英國有一些報刊，當然譴責暴力，不過他接著不風一轉， 為何英國現在受到這些恐怖襲擊的威脅呢？ 英國自己要不要檢討一下呢？ 如果你不是入侵阿富汗或伊拉克， 你又怎會受到這些暴力對待呢？ 這種言論在九一一之後在中國、鄰近地區，那些都是這樣說，他會將一些被攻擊者轉化為一個你自己要檢討， 即是類似婦女出街被人強姦，就會說例如婦女為何你出夜街，為何你穿得這麼性感呢？這些言論雖然你聽過第一陣，他都是譴責恐怖襲擊，但接著你看多兩段，看到他的本質， 其實他都是在譴責和否定普世價值觀， 西方的文明，其實你是錯不是他錯。所以奇怪和騎呢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穆斯林兄弟會成立之初只有幾個人， 在1928年的時候， 他們全部是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工人，他們的維修者剛才提到的阿班納，其實他對於整個英國統治埃及的情況覺得禮崩樂壞、腐化、 社會不好、人民不聊生，所以基於這種情況下才要成立穆斯林兄弟會。所以既然你對英國殖民或西方文化的價值這麼反感， 今時今日2013年 你又在英國扎根又成立這些組織，然後用壓力團體。因為這些人用滲透的方式進入英國，然後他利用英國的自由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去出版自己的傳媒。現在這個兄弟會已經在歐洲已經有19個領證牌。這樣就奇怪，因為你在你的教義或成立之初，你根本就反映 反對西方價值，但你出版自由什麼言論自由，這些是西方價值。 這些是西方左派或自由知識分子之軟弱和愚蠢之處。他們很盲目相信這些叫文化多元，這些叫包容。 但對方不多元， 他不包容你，於是你包容他，你給他出版刊物，這些刊物是涉及神學 教育和政治的游說，每年召開會議，然後出版傳單刊物，然後還要資助一些伊斯蘭年輕人出席這些宣播一些激進思想的會議。 然後在歐洲來說，這19個兄弟會的組織成立一個聯會， 這個聯會叫FIOE， 簡稱叫Federation of Islamic Organizations Europe， 這個叫做歐洲伊斯蘭組織大同盟。 這個大同盟1989年成立，錢從何來呢？ 就沒什麼人知道，當然英國軍情五處就知道有一點不同，譬如剛才提到穆斯林兄弟會的組織或異色形態和原教旨主義的教團的分別在哪裡，原教旨那些比較精英一點，或者那些比較遺心一點。 辦公商企業去籌集經費，而不是純粹奉獻形式，而同時他們又會接受普選、接受照顧貧苦民眾。他有這些面貌，他就說他贊成普選，而且他亦好像委內瑞拉前總統一樣，他說會建立公共資源合理分配，會建立醫院甚至興辦教育，但教育當然不會教基督教，全部是一種宗教。歐洲 伊斯蘭組織大聯盟有19個組織 1989年成立， 他與現在埃及的穆爾西有什麼關係呢？ 在穆爾西去年上台之後， 這個大聯盟的理事長或秘書長阿里移民到開羅，搬回開羅住，成為穆爾西的一名顧問， 即是高級顧問。另外這個大聯盟在比利時的一個分部的總裁叫做哈達希，亦奉派去了敘利亞，成為現在的阿薩德總統， 穆斯林兄弟會在敘利亞資助反對派對抗阿薩德總統的一名顧問，然後這些插蘇已經插了，插蘇頭插到中東譬如敘利亞埃及的地方，但他的電源竟然是來自歐洲。 到底為何呢？歐洲、德國、法國、英國近20年政府不斷以包容為理由，然後用政府納稅人的錢去資助這些壓力團。其實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都經歷過不同的階段， 剛才提到1950多年時 曾經被清場或被定為非法組織， 總統沙特遇刺死後穆巴拉上台，穆斯林兄弟會的第五任領袖將兄弟會漸漸由社會宗教組織政黨化， 再加上穆斯林和恐怖主義劃清界線，以及很大力地向基層路線、俗稱社齋餅種照顧他們的需要、派用品、醫療、辦學，於是得到很多基層埃及人和年青人的支持。現在這個大聯盟兄弟會的大聯盟宣稱將會在歐洲第三次復興 伊斯蘭文化，自從十字軍東征以來準備反攻歐洲大陸，將會征服歐洲，用武力，未必一定要用武力，他未必一定要用武力，這是跟阿蓋達刻意分開，用這些所謂合法的途徑， 問政府拿錢成立組織，甚至推出自己候選人去競選等等，說明在征服歐洲之後下一步就是美國。這件事解釋了為何最近史諾登爆出來， 美国中央情报局连欧盟政府的电脑网络都要进入，是有道理的。 因为欧盟这20年纵容无道，令兄弟会成为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合法团体，这些团体招收年轻激进的会员， 然后散播反西方耶教普世价值观的思想， 甚至插苏插到埃及、叙利亚的时候， 美国有权监控欧盟国家的政府电脑网络， 你是不能吵的。 因为兄弟会大联盟 说明在他们反攻欧洲成功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 所以到底有某些幼稚的人 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网络8-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所以埃及去年16个月前推翻穆巴拉克，然后总统大选，穆尔辉西赢了，但当埃及的选民知道自己作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在一年货仔就要用一种极端极端，在香港很多人眼中是极端的方式，将穆尔辉西赶下台。 但这种方式在西方或世界来说家常便饭，穆尔辉西不肯下台，于是军方出来主持公道， 给你48小时，不下台就拘捕你。 这些就是人民的力量，当然人民有时的抉择不一定对，因为一旦参与民粹、革命，必定有杂质和野心家借艇割禾、搭顺风车， 好像兄弟会当年去反穆巴拉克，你推翻了一个独裁者穆巴拉克，亲美国，他很贪污，但弄一个更衰的上来，很多人不可以怀念穆巴拉克，没办法，在愚昧的世界，你只能够两害相权，取其轻，不会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出现。 但當然穆巴拉克亦不是一個很文明的統治者，他在國內亦殘酷對待政治異見者，都是一個裁者。你現在弄一個兄弟會出來比穆爾西更差，但因為這次有兄弟會背景的穆爾西做了總統，埃及上下議院裏面兄弟會的議員都是佔 大比數，無論總統、上下院再加上有這麼多基層民眾的支持，所以其實埃及這次穆爾西一年的執政最後令經濟衰退、民怨四生，其實是不能賴的，即是你是建制派 你又是總統，上下議院又是你的人，他就賴現在的前朝，於是你自己是建制派，你搞不定一年施政你就賴前朝， 你搞不定一年施政你就賴前朝。 原來中外都是這樣用的，不是古今都是中外。所以香港的人如果為了從政， 第一要做两件事，第一就是要了解中国历史，第二就是要关心国际政治，这两件事是互为经纬、互为中华，你这个人才有资格在论证。 否則只是就政論政，堆填區不要起我那裏，搬過旁邊，這些是沒有資格論證。你以為政治真的這麼容易吃嗎？明晚11點光明頂做。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